风急雨扯着欢笑声，雨漂浮的水汽饱和，隔着窗同城市一并模糊了。我弄着旧吉他，哼着四拍子的歌，回音中一个人仿佛颇有燃子的灯亮，雨的温度将不安燥热中和，寻觅着风的波折。我仍然在无人问津的音乐，没谁决定和着原因唱着没有听从的歌曲，人潮人世漫无目的的向目的地散去，忙碌着无畏着继续，等待着谁能够将我的心房轻轻靠近，即使是你也静静 下去，追逐着梦想着继续。